和他一样。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

少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其中难逃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是